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北京时间19:06，你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天气越来越冷，我们北方人到了冬天会有一种期待，那就是下雪。雪花是冬奥会的重要文化符号，也是开展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主题。今天我们的打开文化之门的话题就和雪花有关。这朵雪花被穿在身上，代表着中国人的文化气质，还成为一份国礼，走出了国门。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两位，一位是京式旗袍传统制作技艺的传承人张凤兰女士，欢迎张女士，和大家打个招呼。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选题策划人文杰， 大家好。 今天有这样一道互动题目啊，今天我们说的雪花其实是旗袍上的盘扣，那么盘扣最早出现在什么时代呢？盘扣最早出现在什么时代 ？A. 汉朝 B. 唐朝 C. 宋朝 D. 明朝。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参与我们的互动。说到这儿，考大家一下啊，2019年的第一场雪是什么时候下的？这是刚才我们的嘉宾张凤兰女士问我的。我说城里也没下呀，后来张女士跟我说3月19号下的。这场雪对于她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她是个摄影爱好者，她拿着相机在自己的院落里拍雪的时候突然有了一个灵感。我们今天就穿越到2019年的第一场雪，3月19号，2018年的第一场雪啊，3月19号啊，那场雪是什么样子的？来，张女士。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呢就是在今年的2018年3月19号咱们北京下的第一场雪当中，在拍照的时候无意发现，就是这个雪花怎么那么漂亮。那么当时的想法就想，这个雪花是不是也能做成盘扣，因为我是京式旗袍的传承人，经常做一些盘扣的创意产品。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我就想了一下，然后回到了工作室，就进行了创作。当时呢就是用画稿画了一下，随手画了一下，画完了以后呢，当时觉得还不是很满意，我觉得又进行改进。因为我又想到了，就是咱们的冬奥会，因为冬奥会呢是2022年在北京召开，那么当时我就想，能不能创作一个，能送给奥组委的一幅这个雪花盘扣的装饰画，当时有这种想法。所以呢，我就想，那是不是如果能代表传承人一点心意的话，能不能做一些用心形的图案来做成雪花的图案？后来当时又画了一下画稿，所以就画完了以后呢，就是用盘条进行盘制，当时那一天就盘制出了一幅雪花作品，那是第一幅雪花作品。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看过雪花啊？我觉得北方人肯定都看过下雪。当湿度不是很大的时候，雪花一个个不灵不灵飙下来的时候，如果你还穿了一件深色的衣服，那你能够仔细的在它融化之前看到它六个花瓣啊，看到它每一朵都不一样的那种感觉。其实那时候你觉得，哦，大自然太伟大了，每一个朵都那么的漂亮。那这样的雪花其实给了张女士这样一个灵感。之前我问您啊，你说其实没有人想过把盘扣做成雪花的样子。那大家今天关注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推送的第二条就可以看到张女士制作的这个雪花造型的盘扣。那么这个盘扣最后还成为国礼了，讲讲这一段送给了谁。 那很荣幸。那么就是创作了雪花作品以后呢，一发不可收拾，创作了一个系列的冬奥雪花作品，有这个雪花的装饰画、雪花的盘扣、雪花的耳环，还有雪花的挂件，那么创造了这么多作品，还有包括雪花的胸针。那么在做这些作品的时候呢，再有一次就是今年呢，我要去了泰国做文化交流。那么做文化交流的时候，展示了很多的作品。那么这个作品结束之后呢，就是我们有一个总结会，那么邀请了北京外事办的新闻处的处长张处长来参加这个总结会。那么张处长当时看到了我们这些作品以后呢，特别喜欢。那么张处长就说，正好呢，咱们市长呢，就是在十月份有一个德国科隆市的市长到国内来访问，那么他正在选礼物，那么我觉得你的礼物就是比较适合，当时就选了几件拿到北京市，让咱们的陈市长进行筛选。那很荣幸，陈市长一眼就看中了这个雪花的这个装饰画，那么蓝色的，纯蓝色的装饰画。那当时呢，就让我写一幅这个雪花的这个创作过程。那么我写了一下这说明，后来这个咱们陈市长这个他们有一个团队，就把雪花的这个整个的创作又融入了咱们中国的一些吉祥的元素、吉祥的话语，写得特别美。那么就是在十月份的时候，就是德国科隆市长访华的时候送给了他，非常高兴。 这朵雪花飘飘洒洒啊，去往欧洲，来到了德国的科隆。那我们的选题策划人文杰也是来到了活动的现场啊，亲自感受了一下，看了一下，我们张女士制作这个盘扣的一些工艺，我们来感受一下。 吉尼斯世界纪录等官，各位挑战者，大家。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石景山区的黄庄职业高中，这里正举办一场活动，捡雪花迎冬奥，团结一心，共创吉尼斯世界纪录。 要完成的挑战项目名称为一小时内团队完成最多的纸雪花，今天要挑战的目标为10000个。 通过捡雪花的形式来开创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是非常有意思的。 石景山区文化委非遗中心于2018年， 雪花是冬奥会的文化形象之一，也是开展国际间文化交流的重要主题。另外呢，在这次活动当中也有一个非常别致的展览，那就是京式旗袍传承人张凤兰的雪花主题的盘扣展。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其实做京式旗袍的，但是呢，我们用京式旗袍这个咱们主要配件盘扣做了很多的衍生品，创作了一系列的像胸针呀、耳环呀、挂件。今年做了一个系列的冬奥作品，等于冬奥作品呢就围绕着雪花来做，但是它会用盘扣的制作技艺来做的，但我所有图案都用的心形，就是咱们非遗人就是万众一心，心向奥运啊，所以都用的心形图案来做一个系列的雪花，就针对这个冬奥题材做的。这幅作品被咱们北京市的市长选中，送给了德国的科隆市长，这是他们的团队写的这个说明。原来我这个叫奥运雪花叫盘扣，然后他给写叫瑞雪，这是中德文。 那么关于这些雪花盘扣是怎么做的，以及盘扣背后的文化意义，欢迎大家关注 FM87.6 晚上7点到8点的打开文化之门节目，我们来说一说。 刚才这条录音信息量比较大，咱们从头开始捋啊。有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这是个什么样的这个申请模式？多少人在挑战一个什么样的记录？ 文杰作为选题策划人，他来到了现场，先让他说说感觉。 好的，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的申请应该是咱们石景山区文委主要是作为一个推动方来推动的哈。然后当时有482位选手参加，他这个挑战项目呢，就是1个小时要捡出10000朵雪花来。然后结果他这个活动最终是圆满的实现了挑战成功，最后的结果是捡了20000多朵雪花。 他是捡纸是吧？ 捡纸是捡纸、对对对、然后他这个活动呢就是包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就是捡纸，另一个部分呢就是张凤兰女士的这个雪花盘扣的展览。然后就是我就在一个录音里面放了两个内容，所以说内容有点丰富。 那个这个挑战成功了啊，因为冬奥会要到了，我们都期盼着他的到来，我们想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表达对他的这种期盼和热爱。那么咱们说说用雪花造型做的这个盘扣，我觉得大家可能或多或少，或者你的家里人肯定是有中式服装的，比如说张女士今天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她就穿了一个中式的这么一个坎儿啊，这马甲啊，这是最简单的这么一个一字扣是吧。那么张女士做了雪花造型的，大家可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看看她那雪花造型的这个盘扣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因为雪花这个造型就要繁复的多了，它起码得有6个瓣，你得展现出来，你要把它戴在身上，像一个扣一样放在这儿，那它就不是一字形这么的简单了。那我们往前捋一捋这个历史啊，有一道题就是说这个盘扣最早出现在什么时代？我们有几个选项 ：A. 汉朝 ，B. 唐朝 ，C. 宋朝 ，D. 明朝。您来猜一猜。阮小水说明朝出现的啊，答案未准正确。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张老师给大家先说说这个中式服装，比如说啊，很多朋友知道中式服装是右衽的，对吧？右襟儿压着左襟儿是吧？ 对， 为什么要右衽啊？左衽是谁穿的？ 好，这个跟听众们朋友们那个普及一下知识。作为咱们中式服装来讲呢，我们正常的服装的这个款式都是右衽。右衽主要是第一是方便啊，咱们一般都是右手，做一些事情比较灵活，所以呢我们都选择右边。那么在古籍里头的书中记载，咱们中国的古籍书，那么记住了，就是左衽开襟的服装一般都是故去的人穿的衣服。 所以说这个咱们穿的都是右衽的，因为惯用右手者比较多。 对， 你看你有的时候旗袍那个扣都挺往上或者挺往下的，你有的时候不是俩手，当然你过去比如说你是一主子，你旁边有丫头啊能帮你系，你如果现在穿的话其实要右手去开和一个扣，你不是拉锁是吧，所以右手会方便一些，所以我们都是右衽的啊。 对， 那么关于这个盘扣啊，我们可能看过相对比较简单的，比如说蝴蝶造型的呀，或者是琵琶造型的呀，那么这个蝴蝶还有这个您的这个雪花造型的可能大家没有看过，但是这个盘扣其实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讲究，比如说张老师张女士做的这个雪花造型，它里头文杰在现场就看见了铜丝儿啊，这个可能是我们想不到的，这盘扣就盘扣呗，怎么还有铜丝啊？这里头就有一个软硬的分类了。 好，听众朋友们，那个简单的说一下，那个咱们中国的盘扣呢，主要呢是分两个形式，一个是软的叫软盘扣，一个是硬的叫硬盘扣，也叫花扣。那么软盘扣当中呢又分了有嵌心的和无心的，那么硬盘扣也分了有芯的和无芯的两种啊，一般的。那么像刚才主持人说到了，就是软盘扣当中呢，是它软，是不是没加铜丝？硬盘扣跟它的区别主要加了铜丝，但不光是加铜丝的问题，还有就是制作工艺。那么硬盘扣当中呢，像它的面料，我们在做的时候是刷4遍浆糊，刷4遍浆糊，然后要中间附上一根铜丝，然后再加上双面衬复合而成。光这一个盘条制作就达到了25步之多，非常繁琐。那么一般就像我们一个熟练的一个工人做这个盘条的话，一天也只能做到6到7条。 哦， 啊，所以它的制作工艺非常的繁琐。 您说做一个盘条是个什么概念？就是扣还没做成呢， 对， 原料 呢， 啊， 对，就做盘扣的那个条， 啊， 我们叫盘条， 多长啊？ 这一根盘条一般在一米左右。 哦， 啊，一米左右的盘条，一天一个熟练的就是工人才能做到6到7条。 对，因为你盘，你得有的可盘嘛，是吧？这是你盘的那个原材料，是吧？ 对，这个对，这盘条就作业制作非常的复杂。 嗯， 那么这个在做这个盘花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我说了，为了造型，所以它加了铜丝，它主要是为了挺阔， 嗯， 好出造型。所以呢，一般像那些花扣大的扣子，一般都会用到硬盘扣， 嗯， 啊，就是硬盘条去做。而像我们生活中的穿的这个中式服装的盘扣一般都用软盘扣去做， 对，以舒适性为先， 嗯，对， 嗯， 对，是这样。 特别硬的盘扣你穿着也不舒服， 也不舒服， 啊，仪式感很强，啊， 对，嗯，所以呢硬盘扣特别适合装饰服装， 嗯， 就是做，比如说像一般后边安拉链，前边有一个就是在圆襟的地方有一个大花扣， 嗯， 那么那个作为装饰出现的话，一般用硬盘条来做这花扣。那么像一般有功能性就是为了解脱方便的盘扣，像我们生活中传统旗袍的盘扣一般都是软盘扣去做， 嗯， 因为硬盘扣容易变形嘛，而且它也比较复杂， 对， 而且您说那个有心没心，它实际上又是一个另外的一个区别哈，啊， 对，这个在这个花扣制作的时候呢，就是没有芯儿的盘扣要比有芯儿的盘扣简单的多。 哦， 那么因为咱们就是我们这个填芯的这个盘扣，那个芯是用棉花来填，那么咱们听众朋友们都知道这个棉花比较薄比较软，那么要把它给它搓成，我们要制作工艺是用手是一点一点的搓，搓成跟那盘条的厚度是一样的，大小一样，就它那个窝的形的一样，然后厚度要一样，那你想想难度非常的大。 嗯， 啊，窝成这个形以后，在上面附着一层真丝的面料进行填上，填上以后呢，再用手针用线给它缝合固定，所以难度就更大。 对， 就像我们一个雪花的这个盘扣，那比如说像我们的装饰画上面可能要有，我们是有18颗心，那么光这18颗心做这个就是填芯的时候，一般一个熟练的工人要用到1天的时间。 嗯，所以这个时间成本是非常高的， 对， 有很多很多的手工和心血在里头啊。 对， 我们的听众刘海平女士说，张女士的雪花造型盘扣确实很好看，她和您见过面，在多次展会上她都见过您，她说作为冬奥礼品真的非常精美，是非遗的精华，也是我们民族的表达。她本人说，她说我有好多衣服都有不同民族的这个元素，比如说鞋襟的呀，盘扣啊，小时候我放暑假的时候还跟着家人学过简单的盘扣呢。过去我记得我妈妈穿的衣服就是带那个盘扣的，就是那种啊，现在可能不是中式的，年轻人穿的衣服就要简单一些啊。今天我们有一道互动题目，就是说盘扣最早出现在什么时代？ A. 汉朝， B. 唐朝， C. 宋朝， D. 明朝。我们的选题策划人文杰给大家准备了一张照片啊，大家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输入李清照三个字，这是不是坑呢？也许是他挖的坑啊。您看看李清照的这张，他当然不是照片了，他一张画像， 对， 他这个画像上，他那衣服上，您看看那是不是盘扣，是不是那就是最早的盘扣啊。大家可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输入李清照三个字，看看他那个照片，我们一会儿要让张女士给大家解释一下，那是不是就是最早的盘扣。其实说到我们中国人穿衣的这种演变，这种变迁历史啊，大家可以往回追溯一下，比如我们说汉服，汉服到后来因为袖子太长啊，就是实在是现代人觉得太麻烦了， 方便， 就没有流传下来啊。然后呢，说是唐装，唐装其实唐装也不是唐朝人穿的衣服啊，我们现在说中式服装其实是有一点清代的 就是说旗袍的这个感觉的，比如说今天张女士穿的这个衣服，或者逢年过节大家买了一件中式的唐装穿上了啊。那么您是这个京式旗袍传统制作技艺的传承人，我们以前也聊过这个话题。那京式旗袍，说到旗袍，其实我们很容易想到那部电影叫《花样年华》啊，那是海派的旗袍。因为两个地域不同，两个城市不同，背景文化人都不一样，所以就形成了两种旗袍截然不同的风格。我们先来说说这个海派旗袍啊，先来说说它是什么风格的，咱们找找感觉啊。这段音乐大家听着特耳熟啊，花样年华的一个主题音乐。我们说北京叫北京城，上海叫上海滩，天津叫天津卫，这城市和人一样，性格不一样，气质不一样。上海是那个气质的，他们的旗袍，大家想想张曼玉啊，穿上旗袍的感觉，我们让张老师给大家简单的描几笔这个海派旗袍什么样。 好，说到这个旗袍呢，咱们就是谈到了就是最普及的一个名词，就是海派旗袍。那么生活中其实这个旗袍呢，就是穿海派旗袍的人居多啊，因为海派旗袍的最主要特点就是秀美。而且呢，它的就是它的款式比较新颖，接受西方思想嘛，比较西式，比较新潮，所以它款式就是被一些大众和喜爱，所以呢，它的设计呢，可以说就是轻薄的面料，然后那个，咱们 S 型曲线，然后它的就是边饰都是窄边设计，所以呢，整个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的秀美优雅。就这样的一个感觉。 而且我觉得也偏性感，就是它那是那种含而不露的性感。 对对， 是吧，都在里头包着，但你又觉得它非常性感。 对， 它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审美方式啊。 对对对， 那所剩时间不多，咱们把上半时段的答案揭晓一下。大家看李清照那画像没有啊？这李清照其实算是个美女，但这张画画的这背头特别大啊。 大脑袋才女吗？ 才女啊。这个它这个领子这个部分确实是有一个横的，有点像一字的这种盘扣，然后还斜下去的。作为一个这个服装方面的专家，旗袍方面的专家，您觉得李清照的这个衣服它这是盘扣吗？ 就是这个幅画呢不是特别清楚，但是仔细看的话还是能够看清楚是一字扣。 是一字扣。 对， 就那个时候起码李清照啊，他是自己已经用了这个盘扣的，是吧？ 对对， 最简单的盘扣，那是一个一字扣。 对， 对，实际上这个照片不好找，这个图片不好找，因为他这个一般李清照的图片，他不是这个穿这个一字扣的衣服，他正常还是像宋朝人，因为宋朝人穿的衣服还是那种类似于汉服似的那个服装。 对，就是前面是 对右衽，就是压着 搭着的， 搭着的。对对对，这张照片很难找，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看出来，他就是当时的人画的。而且咱们推测一下，当时李清照他这个人也是出身比较好，他也是比较时尚的一个人嘛。对，所以说我们可以就推测出来，如果说盘扣是很早就出现的话，那他肯定是一个赶时髦的人。 哦，所以答案也出来了啊！我们小编非常不容易的找到了这个张照片，估计筛了无数啊，终于有一这个哈。 对的，至少我们能证明南宋的时候肯定是有的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盘扣是出现在南宋的啊，这道题正确的答案应该是 C。其实关于旗袍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和您打开服饰之门，我们一会儿见。 粗心大意的没头脑，他是任性淘气的不高兴。12月22日至27日，国家大剧院原创儿童歌剧《没头脑和不高兴》，生动再现超越半世纪的经典动画，纯粹歌声唤醒难以忘怀的童年记忆。 股票指数打折啦！ 同样的指数，现在选天弘指数基金，价格更低，买的更多， 还可定期定投，攒到牛市。 好时机，早把握！天弘指数基金各大平台有售， 详询95046。 投资需谨慎。 周末开车出去玩吧。 行，但我先得去邮储银行办 DO 卡，有了 DO 卡免费装 ETC， 还送200元通行费，加油减50，8块钱就洗车。罗森便利店买零食还有5折优惠。 停，咱们现在就去办。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 清洗国人中国风，夸强你赞强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朝。 美朝 Meco，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19:31，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聊那朵美丽的雪花，聊惊世旗袍的盘扣。再一次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惊世旗袍传统制作技艺的传承人张凤兰女士，欢迎张女士。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选题策划人文杰， 大家好。 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这样一道互动题目，我国明文规定旗袍作为国家礼服是在什么时候 ？A. 清朝晚期 ，B. 五四运动的时候 ，D. 国民政府成立的时候。啊，一共三个选项，就是这个旗袍作为国家礼服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参与我们的互动。说到这个旗袍啊，其实有很多小知识。我们刚才说了海派旗袍啊，今天我们主要说惊世旗袍。其实关于这个旗袍的分类，除了海派、京派，还有一种是港派。我们刚才就说了海派，因为那个地儿比咱这儿热嘛，是吧，它肯定要穿得更轻薄，同时呢这个整个它是柔美的，是偏性感的。那港派旗袍又有哪些变化？更热了。再往南。 好，那么在咱们这个旗袍当中，这个港派旗袍是不多见，很多人不太清楚，那我简单的说一下。那么港派旗袍主要是在结构上面，在打板的时候，在这个胸部的地方可以说更立体，那么它的放松量更小。那么整个来讲呢，它的旗袍而且就是长短更短，所以呢整体造型就是更时尚更性感。 就是 给人的感觉， 它这个胸部的这种更挺，并不是说里头放了什么啊， 没 完全是裁剪出来的。 对， 那么 短与长，在旗袍的制作的过程中有没有就是约定俗成的，比如说旗袍最短就是说上得了台面的啊，最短不能短到哪儿？ 我们一般在制作旗袍的时候，一般是在这个膝盖往上15厘米是最短的。 膝盖往上十五厘米是最短的。 对，一般给客人来做的时候， 对， 类似于毛衣那个长度是吧？长款毛衣， 长款毛衣。 你看我就是北方人啊， 毛衣和旗袍弄一块了啊。这个旗袍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啊，就是开叉，是吧？ 对。 现在就是你参加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启动仪式啊，这礼仪小姐这叉开的高是吧？其实刚才张女士说到了一个，我们打板的时候，就是说我做一个模板给你看，就按照这个做，这是一个模范，这是一个标准。那么这个叉开到哪儿就算是底线了，就不能再往上开了。 那我们打板的时候，一般情况下就这个开叉的高度在臀围往下12厘米，这是最低的，就是最高的地方。 对，大家自己感觉一下，臀围啊，就是你臀部最肥最丰满的那一圈往下12厘米，那就最高的了。 对，再往上就暴露了， 就 走光了 啊， 对，就没有这个旗袍的优雅感了。 对，其实中国人的审美始终是含蓄的。 对， 所有的中国的古画都是有留白的，是吧？ 对， 那不是空白，那是呼吸，那是余地，对不对？那么有不少小女孩去张女士那儿做旗袍啊，会跟说那个张姐，给我来一件我要紧的啊，甭给我做那么肥，我喜欢紧的。其实张女士这时候心里想，你不懂，她不懂在哪儿了呢？ 那么我们讲的说旗袍要穿出那种优雅的感觉，那么优雅的感觉就是不能是太紧，因为太紧了以后就偏性感了嘛。所以呢，讲究含，中国讲究含蓄之美，所以一定要有胸量啊。那么就是胸围、腰围、臀围都要有胸量。那么也就是给人正常的一种呼吸量，这样才有那个中国的那种含蓄之美。 对，穿太紧了，您刚才用一词儿特准，腰，是吧？就是你主观的，你就给人一种很腰的感觉、啊。 对对， 对于一个知书达理的这样一个女性，你穿了中国最传统的衣服，那你的气质和她应该是合的，要有松量。我们说人生最美是从容，为啥有的时候咱不愿意穿旗袍啊？就是因为你穿旗袍你就得端庄， 对， 你坐就有坐样，是吧？你那一葛优瘫，你还穿旗袍， 对对对对， 你就穿不了，你和这气质不相合。所以说，衣服它有的时候是一种外在的形式，那么在这种形式里，你自然就要有那种气质在里头啊。 对， 那我们来说说今天的这个主要话题，就是京式旗袍。我们大家可能也会有感觉啊，这个比如说我们去故宫，那皇上娘娘穿的也是旗袍，那旗袍那叫一个肥，这肥劲儿怎么那么大啊？它其实有一个流变的过程，我们让张女士给大家捋一捋。 好，那么就是说到旗袍，就尤其是京式旗袍。那京式旗袍最开始的时候，它的旗袍的样式是咱们平常看到清宫剧里头那种大袍的形式。那大袍的形式是什么样呢？就是宽松，没有腰身，像刚开始的时候还没有领子。那由这种形式就是中国的大袍。那么从这会儿呢，慢慢的演变，这不是在咱们旗袍最鼎盛的时期，是咱们民国时期的20-30年代。那么这个时候是咱们旗袍最鼎盛的时期。咱们听众朋友们可以想一想，那会儿的旗袍，像咱们看了很多的电影里的也有。那么像那会儿的旗袍，实际上它也是就是没有裳道啊，没有裳道。那么它是连衣袖。那种款20-30年的旗袍是这种的。 对，刚才张女士说了一个这个专用，没有裳道。 对， 就是我们会说，比如哎，你这个得加几个裳啊。这所谓的裳，你给大家通俗的解释一下，因为现在我们都不做衣服了。 对，那么裳道实际上就是在衣身当中，通过就是漆就画出这个，就是比如说腰部有枣弧形裳，那么腋下呢有那个锥形裳，那么画出这个裳捏进去，这样的主要是为人的人体更合体，做出的衣服更合体，所以这就叫裳道。 那么所以说在这个二三十年代的时候，还那会儿的时候，通过的工艺处理，就龟拔呀这样的处理来就是进行裁剪，那么所以那会儿的旗袍也偏就是肥一些，但是已经有了这种就 S 型曲线，已经有了这种修身的效果。那么真正到旗袍就是更鼎盛的，就是二三十年鼎盛时期，那会儿的旗袍变化更大的时候是在咱们三四十年代啊，那会儿旗袍的等于更合身，款式上变化就更大了，像也出现了现在的改良款的旗袍，像这种上袖子的啊，尤其它接受了就是咱们海派旗袍这块接受西方的特点，它也变化很多。那么我们这个京式旗袍这块也等于受这边的影响也有变化，也有嗓道啊上袖啊。但是呢京式旗袍说到这儿的时候，肯定听众朋友们就有点模糊了，京式旗袍跟海派到底区别在哪儿啊，到底区别在哪儿呢？那么其实它主要是很多人有一误区，就是两个方面，两个方面，一个就是面料上的。那么因为京式旗袍它产生于就是北方嘛，也是北派旗袍，那么这会儿的这边的人呢都比较高大，而且这边的气候也比较冷，所以呢它用的面料都是织锦缎，比较厚重的面料去做，所以这是在面料上的一个区别。那么南方呢比较就是热嘛，所以那边的人又比较瘦小一些，所以呢他那边的这些衣服呢就是比较用的面料比较薄一些，绸缎的比较多。那么这是面料的一个区别。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它的就是制作上工艺上，就是京式旗袍特别重视装饰感，那么就是在它的边饰上做的装饰感特别强，因为它是出于咱们就是宫廷当中，所以呢它更重视装饰，那么装饰感就属于京式旗袍是重工设计，所以呢在制作上难度就更大。那么还有一个外形上，就是京式旗袍给人因为面料的不一样嘛，更挺阔一些，所以这是它最主要的区别。那么说到这块的话，咱们都知道旗袍在咱们中国来讲有一个断代啊，就是因为咱们就是特定的年代，那么历史背景，所以有一段时期是咱们旗袍就是没有。那么很多人都说这会儿为什么有这个断代，就是因为一个是历史背景，还有一个就是其实受到也是受西方的影响，那西方的这种大工业传到咱们中国，那么就是这个面就是服装的辅料面料上，它是咱们都知道的确良进来了是吧，的确良进来的，中国人原来都穿粗布的丝绸的，其实那会儿都是天然的面料嘛，其实很舒服，但是没想到就是工业革命过来以后，那面料便宜嘛，的确良又是吧都穿布拉基那会儿叫，然后那个迪卡是吧，然后那会儿的年代影响就穿那个就咱们那个中山装那种那个制服的服装，所以呢这会儿呢就有一段时期，就是再加上咱们就是旗袍确实在生活中这种咱们这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不太适合穿的啊，因为那会儿咱们中国人都骑自行车嘛，满街都是自行车，那么你说要穿个旗袍来骑自行车， 你说我这叉开的太低了，我这确实是上不去， 对，就很不方便， 嗯， 所以呢这会儿就出现了一个断代， 嗯， 那么真正就到改革开放以后，嗯，是吧，就是八十年代以后， 现在共享单车也不能穿旗袍 对，不太适合， 嗯， 所以旗袍又兴起来了， 嗯 啊，尤其咱们国母经常就是典范嘛，穿旗袍的典范， 嗯， 所以呢旗袍一下带热了， 嗯，对，它实际上还是一种礼服的形式存在现在哈，啊， 对， 咱们日常生活中实际上穿的也少，或者像您这样只穿它有一些元素，嗯，就真正的旗袍可能我们工作上班可能还是穿的少，只不过在出席一些重大的场合， 嗯， 或者是像主持人米夏对吧，去主持一个重要的活动， 啊，对， 就可以穿一下旗袍了。 对，也看主持什么活动了，嗯， 对对 对 对 对对。说到这一会儿，就是旗袍真的是，就是现在咱们中国来讲，就是礼服， 嗯， 啊，旗袍礼服。所以呢，我们做旗袍一般就是商务旗袍，一般就是很多人就是开会呀，就是咱们就是出席正式场合呀，还有呢，就像咱们结婚这种正式场合， 嗯， 穿旗袍的比较多了。 对， 现在。 嗯，有一句话叫，就是仪式本身啊，有的时候比仪式的内容更重要。 这个时候当你参与到一个仪式当中的时候，你是需要有一些载体的啊，有一些装饰的，有一些承载物的，比如说旗袍，你可能不会天天穿，因为它不习惯，但是你当你庄重地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的姿态，你的服饰，你的表情，当外在的一切都是庄重的时候，你的心也变得庄重起来了。所以我们需要旗袍，中国人，中国的女人需要一件旗袍。 对 啊，它在客观上也会约束你，是吧，你不能吃得太胖， 对对对对， 就永远挂在那里了啊。其实我们收音机前可能有年岁稍微长一点的女性朋友啊，甚至男性朋友，你可以有一件，我觉得像张女士今天穿的这个，它其实我觉得不影响你的舒适性，对不对？ 对， 而且它有中式的元素，比如说这是一个像一个马甲一样的东西，它有这种一字派，有中国传统的这种丝绸的这种用料，然后穿上去也是端庄的，然后颜色是也是很沉稳很大气的，那有这种元素点缀我们的日常生活，我觉得也是必要的。 对，是， 对，我说一下我上次去采访张老师的那个旗袍京式旗袍展览的一个感受哈。我就刚刚张老师也提到了，就是港派旗袍、海派旗袍和京派旗袍的区别哈。实际上我从那个现场就可以看出来，我们就通过那个旗袍的料子和它的盘扣，我觉得它们都是一个相互搭配的一个关系。我是感觉哈，这个京式的旗袍它好像就是那个扣子更硬更复杂一些，而海派旗袍好像就是偏一字绣一字扣一点，就可能是它本身面料也很轻、也很轻也很薄，就是它那个扣子如果太硬的话可能就不太合适。然后我印象最深的是您有一件是应该算是海派旗袍的代表，因为它是喷染的料子，然后是银杏的叶子在上头，然后您就设计特别巧妙，是那个银杏的一个扣子，在咱们微信公众号上也推送了这幅图片。这个银杏的扣子它是软盘扣还是硬的？ 软盘扣 是软的哈，就是相当于说是还是旗袍，它实际上还是更强调于这种柔软的一个感觉哈。 对，刚才文杰这儿谈到了这个，就是盘扣跟这个旗袍的搭配了，是吧？那么说到这一块呢，我想呢，就是说一下，就是在我们设计这个盘扣跟旗袍的时候，那么其实每件旗袍它的盘扣一定是会单独去设计。那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个设计的时候，那么这个比如说这旗袍的面料它是单色的，是还是花色的，是什么样的花，我们都要进行就是前期的就是构思。那么通过这个就是构思以后呢，会给它添一个更漂亮更适合的盘扣。所以这盘扣一定不会说每件旗袍都是一样的扣子，比如说刚才文杰谈到了，就是像正好这个衣服的图案是银杏叶子，所以呢我们在做这个扣子的时候，就是给它搭了一个近似于就是银杏的形状的一个扣子啊，当然这个扣子我还不是这次，因为不是特别满意，是新做的，不是特别满意，我准备再换一个，因为就是设计嘛，就是慢慢让它更漂亮，是吧，越来越漂亮。那比如说像一些有些大花的，这图案本身的面料就特别花，那么像这样特别花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建议就做那花扣再做花扣，那么再做花扣就都花到一起了，就乱了，没有突出了。那比如说像我们一般素色的衣服，我会给它点缀一个花扣，让它，因为扣子是点睛的啊，有点睛的作用，所以呢我们在素色的衣服中往往会给做一朵花扣来点缀一下。 要不说旗袍是私人定制嘛，就是我会根据你的气质、你的身材、你喜欢什么颜色，最后综合给你搭一个扣，或者说设计一种款式。这裙子这旗袍有多长，开叉有多高，所以说它的成本是更高的。那么我们今天有一个互动题目，就是旗袍我们刚才也说是礼服了，那它什么时候开始规定了啊？就是说明文规定旗袍作为国家礼服，这个我们也让选题策划人文杰给大家揭晓一下答案。 好的，我们那个就是国民政府它建立之后，我们知道是1927年建立的，然后它建立后不久1929年它就制定了各种国家的法典，其中呢就包括一个，就是它明文规定了这个旗袍是国家礼服之一。 就所以说答案应该是 C， 是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建立之初。 嗯，那其实我们觉得啊，张女士你从事的这个职业其实在当下其实有一点传统和现代相结合的，因为旗袍它毕竟是原来啊中国女性穿的，那么它已经走入了现代，如何让现代的年轻女孩年轻人喜欢它并且能穿上它，是不是在您的设计中也有一些改良？比如我现在看网上一些照片，就是一些网店它那个旗袍底下已经不是收束的了，而是一种散的那种裙子啊。 像这种呢，就是其实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一款，就是其实我们旗袍是有一个特定的，就是它的特征啊，很多人就说现在就是说像这种刚才主持人说这款呢，其实我们给它界定为不是旗袍了， 不是旗袍了 啊，对，就是中式服装，中式改良服装 哦 啊。那么旗袍说到这儿了，一定要普及一下，就是旗袍它一定有它特定的特征。那比如说说到旗袍，它一定会是有立领，立领。那么第二个就是它一定是右衽开襟，就是一定要有右衽。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它一定要有，就是盘花，就是盘扣，盘扣是点睛的嘛。还有呢，就是盘，就是说到旗袍，一定是 S 型曲线一定是这种 S 型曲线。还有一个呢，就是它一定要有开气儿，就是叫开叉都可以一定要有这个，这几个元素才构成了旗袍的主要的一个特征。 这算你穿的是旗袍。 对，那么像大摆的那种宽松的 那 种的， 那就不是 S 型。 对对对，那就不叫旗袍，就是中式改良服装。 对，大家记住这五个元素了吗？立领、右衽开襟、盘扣、S 曲线，还有就是有开气儿。 对， 其实文杰在跟我说这个选题的时候啊，我就想到了一首诗。这首诗呢和我们今天有好几个点是重合的。古诗十九首里有一首叫《客从远方来》，这是东汉末年文人开始写诗了。